九月初到了，艾伯特就要上幼儿园了。今天可是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走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艾伯特问妈妈：“ 妈妈，你会陪我一起留在幼儿园里吗？” 艾伯特的妈妈说：“我会先陪你一小会儿，等你习惯了我再离开。”艾伯特撒娇地说：“ 那我会一直都不习惯的。” 艾伯特和妈妈走进幼儿园，一位戴眼镜的阿姨笑盈盈地跑过来欢迎他们。戴眼镜的阿姨微笑着说：“嘿，小朋友你好，我是迪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艾伯特。 哦，你听啊，艾伯特躲在妈妈的身后，说话的声音像蚊子那么小。艾伯特走进教室，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教室里有很多小朋友，可是他一个都不认识。艾伯特有点担心：“ 妈妈，你别走好不好？我还没习惯呢。” 艾伯特妈妈点头答应了。好吧，那咱们干点什么吧，艾伯特。艾伯特指着对面的沙桌说：“ 我们到那边玩去吧。” 艾伯特和妈妈走到沙桌旁边，这个桌子上装着很多很多的沙子，还有小铲子和小桶。他们用铲子和漏斗往小桶里装沙子，看哪个桶装的最多。当他们装满了最后一个小桶，艾伯特妈妈说：“好了，宝贝儿，妈妈现在该走了。”说完，艾伯特妈妈用小星星的曲调给艾伯特唱了一首歌：“宝贝，宝贝，长大啦，今天开始上学啦，新的生活多有趣，你呀千万别忘记，宝贝，宝贝，我爱你，宝贝永远在我心里。”艾伯特笑了。再见，艾伯特。艾伯特的妈妈朝门口走去。 再见，妈妈。 艾伯特对妈妈说。就在这个时候，教室里忽然跑进来一个大男孩。哇，这是一只橙色的恐龙，它长着尖尖的牙齿，看起来很活泼。他大声说：“ 嘿，大家好，我叫布兰登。哇，这么多的玩具啊，这一下我可有的玩喽。嘿，宝贝老妈回家吧，拜拜，我要开始玩了。” 布兰登说着就已经不再看妈妈，而是跑进教室里玩具堆那里玩了起来。艾伯特看着布兰登飞快地用泥巴捏了个软泥小恐龙，然后又看着他蹦蹦跳跳地来到了积木角，噼里啪啦一眨眼的功夫就用积木搭起了一座高高的彩虹塔。接着布兰登又嗖的一下跑到画架子那儿，没用几秒钟就画了一棵大树。布兰登的脸上沾满了绿色的颜料，他拿着画笔，好像在问自己：“ 哦，我画完了，现在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迪老师走过来，他把布兰登领到了拼图桌旁边。艾伯特又转过身看看别的小朋友在做什么。小恐龙塔拉正小心翼翼地用积木和树皮搭消防站，焦叔呀正忙着在人名板上寻找自己的名字，丹尼尔和特雷西在游戏角玩过家家呢。艾伯特看着看着，这怎么的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迪老师看见了，他马上来到了艾伯特的身边。他对艾伯特说：“ 嘿，艾伯特，你想妈妈了，对不对？艾伯特抽抽搭搭地回答：“ 是的。” 啊，等我们讲完故事，你妈妈就会来接你了。可是这会儿啊，老师真的很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呢。嘿，你看见游戏角那个恐龙宝宝了吗？嗯，他现在非常伤心。艾伯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 他是为什么伤心呢？ 迪老师回答，我也不知道，要不你替我过去问问他。艾伯特走到游戏角，抱起那只恐龙宝宝，小声地问， 恐龙宝宝，你为什么伤心呢？ 然后他把那只玩具恐龙宝宝的嘴巴放到自己的耳朵边，好听清楚恐龙宝宝说的话。艾伯特明白了，他对迪老师说， 恐龙宝宝说他想妈妈了。 迪老师微笑着说，我猜也是。哦，那你想想怎么能让恐龙宝宝心里好受一点呢？艾伯特想了想说， 我知道，他想听个故事，我伤心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故事。 迪老师点着头，啊，这是个好主意，那么讲吧。艾伯特带着恐龙宝宝坐在了故事地毯上，他给宝宝一页一页地翻看金发小姑娘和三只熊的这本书。现在艾伯特自己也感觉心里好受多了。就在这个时候，艾伯特听见有人哭了，他心想， 又是哪个小朋友不开心了，这次会是谁呢？ 他转头朝拼图桌那边望去，啊，原来是布兰登。艾伯特抱着小恐龙宝宝走到拼图桌旁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你怎么了？ 刚才还高高兴兴的布兰登回答说， 我想妈妈了，心里特别难受。 艾伯特指指怀里的恐龙宝宝说， 他的心里也难受。 布兰登盯着恐龙宝宝的小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他心里难受可能是因为他想要个玩具汽车，他在商店里看见的，可是他爸爸妈妈不给他买。嘿，我说咱们给他做一个好不好？ 艾伯特高兴地拍着手说， 哦，好啊好啊，好的。 布兰登和艾伯特很快就用拼插玩具做好了一辆超长的豪华轿车。他们来到积木角，让恐龙宝宝坐在轿车上来来回回的这样兜风。哇，这可真是太棒了！艾伯特高兴地说，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布兰登大声喊着， 咦，我觉得恐龙宝宝现在心里好受多了。 一上午的自由活动时间，艾伯特和他的新朋友布兰登都玩得很开心。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在沙桌子里堆巨人火山。后来艾伯特又认识了好几个新朋友，他先是和丹尼尔在游戏角玩开饭店的游戏，丹尼尔当大厨师，艾伯特当服务员，他们给来吃饭的顾客做了很多软泥蛋糕。接下来嘛，在吃甜点的时候，艾伯特坐在了塔拉身边，他看见塔拉想把盒子里的饼干全拿走，简直都傻眼了。迪老师走过来告诉塔拉，每个 小朋友只能吃三块饼干。吃完饼干，在室外活动的时候，艾伯特又和特雷西一起挖蚯蚓，他们可真的是挖出来了好几条呢。艾伯特想把蚯蚓放进瓶子养起来，可特雷西说：“ 哦，那样可不行，土里才是蚯蚓的家。” 等到了讲故事的时间，艾伯特和乔叔呀一边听迪老师念有趣的儿歌，一边叽里咕噜地笑个不停。迪老师刚刚读完故事，孩子们的小脸就朝门口转过去了。原来呀，他们的爸爸妈妈早就在外面等着他们了。放学的时间到了，艾伯特大声地喊着朝妈妈跑去。 妈妈，妈妈，我真喜欢上幼儿园，幼儿园里真的太好玩了，我们明天还来幼儿园好不好？ 妈妈抱住艾伯特，笑眯眯地说：好啊，宝贝儿，明天、后天、大后天，每天都能来。然后艾伯特也用小星星的曲调给妈妈唱了一首歌。 小艾伯特长大了，今天开始上学了，找到很多新朋友，金格里亚握握手，谢谢妈妈来接我，宝贝妈妈最爱我。 唱完歌，艾伯特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大大的拥抱。足有恐龙那么大。 哎呦， 小军姐姐， 一二， 你在打功夫啊？ 四，我在锻炼身体哈，我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哦，然后你就能飞起来了，是吗？ 哎，然后我就可以看起来更年轻一点了。塔多，塔多，为什么我一说我年轻，你就笑得这么厉害啊？ 因为你现在就很年轻啊。 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小区里面，竟然有个小女孩跑过来对我叫了一声阿姨好。 嗯，她没叫你别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 姐， 你跟我想的一样， 是 我是不是现在开始慢慢的变老了？ 哎呦，没有，小翠姐姐，哎呦， 以前走在小区里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说姐姐好。 是的， 可是现在大家喊我阿姨好，我想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开始叫我奶奶了。 哎，小俊姐姐， 嗯， 我们好久没去熊伯伯的商店了。 去熊伯伯的商店，你想买什么？ 嗯，一种逆生长的机器， 让我变年轻。 对， 让我变漂亮。 是的， 让我越来越像一个姐姐。 是的， 走 走， 当当当。 你好。 熊伯伯，我就是住在旁边楼里的 我认识你 啊， 小群姐姐吗？ 啊，这是我家的糖耳朵兔子。 哎，你好，你好， 熊伯伯，熊伯伯，有没有能让我变得看起来更年轻的机器啊？ 怎么这两天那么多人都来找这种机器呢？行，让我再找找啊！我记得好像在我的这个储藏间还有最后一台。 我买。 好的，那就是这一台。 哎呀，耳朵快爆炸，好重啊！ 什么？ 哎呀， 就跟个火柴盒这么大就那么重了、啊。哎呦， 这里面放的到底是什么呀，熊伯伯？ 这里头是一个扭转世界时间的一个机器。 那我怎么用呢？ 你们千万不要乱碰啊！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 好的。 首先把这个机器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请你离它近一点。 啊，站在旁边。 是的。把你的鼻尖贴近这台机器。 好的，贴上啦。 贴上了啊。深呼吸，吸气，不要吐气。哎呀，完了完了，一吐气的话，它的效果就是相反的了。 别补别补别补，咚咚！ 你们刚才说什么？效果是相反的吗？ 哎呦，熊伯伯，现在怎么办呢？他已经变成小群奶奶了。 耳朵，我怎么觉得有点累呀？ 哎，小青姐姐，你现在的确变得很年轻了。 真的吗？ 就像三岁一样。 谢谢熊伯伯。 熊伯伯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呀。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带三岁的呱呱到电影院里边去看电影，期间有小朋友不吵不闹，安静的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看着电影。看了40分钟之后，呱呱突然对妈妈提出了一个要求： 妈妈没意思，换台。 呱呱的妈妈今天下午下班回家，呱呱立马就冲上前去大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世上真的有龙。 妈妈觉得有点好笑，说：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呀？呱呱一脸得意地对妈妈说： 爸爸说的，刚才我听见爸爸打电话说一条龙下来会给大家提供很多方便，你看我就说有龙吧，爸爸都说了一条龙从天上下来了，大家很方便。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第一小学的孔维一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美丽的夜晚》。 弯月亮，笑眯眯，小星星眨眼睛，美丽的夜晚静悄悄，晚安晚安小宝贝。弯月亮，笑眯眯，小星星眨眼睛，美丽的夜晚静悄悄，晚安晚安小宝贝。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美丽的夜晚。弯月亮，笑眯眯，小星星眨眼睛，美丽夜晚静悄悄，晚安晚安小宝贝。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